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一卷，第十五集。第二日，吴过还是留在了堡中，他站在墙头看着那一行人牵着马往那充满陷阱的冰川艰难前行，渐渐扯成了一条黑色的长线，布在那冰面上如同一条裂痕，不由得害了一跳，有些惶恐。于是这一仗怎么打的，吴过并没有亲眼看到。五日后，他犹在梦乡中游离，堡中突然喧闹了起来。他迷糊睁眼，看到窗外明明天刚蒙蒙亮，却已是漫天的红光。他爬了起来， 怎么走水了？ 门外卫士居然没人朝他示警，他心中大怒，抱着衣服正要开口喝问，一阵轰天的欢呼声从窗外传入，声浪几乎要将他掀倒。 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！ 吴过心中一跳，追到窗前探头看去，微亮的天光中隐约见一骑急奔上了城楼，身影矫健如豹，优美流畅。待到了城头，那马突然止步，猛然嘶叫，声震山谷，威风难言。众人都仰望那青年将领迎风抬臂，将手中长剑举了起来。太阳从云中适时一跃而出，剑锋上一道光划过，光芒照在那年轻人脸上，那脸上已经满是泥泞血痕，但却掩盖不住那份俊朗的英气。陈泽明满脸的兴奋和骄傲之色，大声笑着，阳光温柔笼罩着他，这个时候他就该是天之骄子。陈泽明活捉了朴吕国王以及他所有的王族，朴吕国王立刻服软，提笔写了降表，表示举国重归天朝管辖，并乐意每年按时上贡。他大声痛斥要挟他背叛天朝的匈奴人以及怂恿他的臣子。陈泽明注意到他字里行间多次提到一个名字，这个名字在杨良的手卷中也被写在了显要位置，绿岩。这人是匈奴的右贤王，据说骁勇善战，狡猾凶狠。杨良便是在与他的最后一次对战中不慎被飞箭射中了要害。陈泽明把这个名字在心中反复念了好几遍，他知道这将是自己必须打倒的一个劲敌。杨良，我会让你在天瞑目，他暗暗想到。陈泽明并没有立刻班师回朝，而是待在原地等待援军到来。他这时才采取了吴过的进言，要求距此地最近的郡府立即出兵接管并驻扎此堡。而在这等待的半月中，他也没闲着，他的部队加上俘虏万余劳力，日夜赶工修复了连云堡的城墙，并把它垒得更加坚固，更加高大，更加坚不可摧。从此后，这将是一个匈奴难以攻克的要塞，匈奴将为亲手设下这个绊脚石而懊悔不已。自作自受这句话用在这里，真是最为恰当不过。这时候的陈泽明并不知道，若干年后，他的这次跨越冰川的战斗将被人们称为奇迹般的行军。他率军经过的高原，在此后数百年中都不曾为他人征服。人们无法想象在古代，陈泽明是如何克服供给不及、路途艰辛、高山缺氧等诸多困难，横跨了高原，带领着数千士兵到达目的地，并进行战斗的。人们在遥想当年神往不已的同时，都不得不为这位青年将军过人的胆识和勇气所折服。在这段时间里，陈泽明的军队在已经臣服的朴吕国中掳掠了大批的珍宝财物，这期间陈泽明并没有压制他的部下，倒是吴过有几次看不过眼。他自诩读遍圣贤之书，见士兵们逢大户便抢的行径实在有些过头，便对陈泽明规劝了几次。陈泽明瞧着他也不说话，只是笑了一笑， 回头便让人送了箱财物到他房中，那当然也是抢回来的。吴过打开箱子一看，满目的珠光宝气，目瞪口呆之余，不禁又气又有些心动，犹豫了半晌，跑到了陈泽明的屋里。陈泽明正在处理公务，见他闯入，抬头看他，眉间有些疑惑之色。 那箱珠宝我不要。 怎么？ 这军队所过之处，真物略尽，将军不怕将来有人说你治军无法吗？ 这是将士们用命换来的，不过是些身外之物，拿了又如何？大人若是嫌少，将我屋里这箱子也搬去便是了。 说着招手，有士兵将屋中的一箱打开，吴过一眼扫过去，与自己箱中的珠宝相似，只一看便都觉得价值不菲，不由得吸了口凉气，抬头见陈泽明不以为意的样子，更加瞠目结舌。 这可是朴吕王宫里头的， 现在是大人的了。 吴过不由头昏，只觉得自己在对牛弹琴。本来以为两个人都曾读过诗书，交流应该不成问题，哪里知道这番竟是鸡同鸭讲。待了半晌，跺足叹道：“ 将军还是让手下收敛些吧。” 陈泽明瞧着他可以说是狼狈而去的背影，不禁笑了。一个月后，驻军进入连云堡，陈泽明奉命率军回朝。与来时不同，他此刻尽量放慢了行程，名义上是为了让兵士多休息一下，而实际上他离京城越近，那种压抑感便越重，先前的兴奋满足感早在回城前的那几日便消失殆尽了。他有种坐立不安的感觉，待自己发觉了，又有些自嘲，难道金銮殿上的那个人比敌人比冰川还可怕吗？他这么想才定了定神。他精心挑选了些奇珍异宝，用黄色封条封好，并早早写下奏折。那折子他写了很多遍，只要有一个字不恰当，他便将它扯掉重写。一来是因为路上时间漫长无法打发，二来他不知不觉想要做到最完美最好，他在渴求着什么？虽然他并不自知，然而再漫长的路途还是有完结的时候。离京城数十里的时候，他派出了一队先遣军送信。奇怪的是，那队人马进了京，就如同石沉大海般没了回音。他忐忑着前行，远远已经可以看到京城的城头，突然有人喊道：“ 看，看那是什么？” 哎，那是什么呀？ 队伍中起了骚动，他命人前去打探。那兵士很快回来了，单膝跪在他马下，因激动而有些结巴起来。 将军，是陛下，是皇上，皇上说百官来迎接将军啊。 他一怔，抬身朝城门下望过去，那里华盖如茵，人如潮涌。如果说这时陈泽明还不能理解，不过是收复一个小小的朴吕国，怎么能让他享受到这样的厚待的话，不久便会有人为他解释这一切。很快有太监前来迎接他，他令其他人原地待命，自己领着副将等人匆匆迎驾。见到那个众人拥立的身影时，他有些莫名的心惊，飞身下马，紧赶几步跪倒下来。 臣何德何能，敢惊动万岁御驾？ 皇帝看着他，垂下了眼帘，不知为何沉默了片刻。那个瞬间，他面无表情，谁也看不出这位万人之上的青年人此刻心中在想什么。人们意识到了这份奇怪的凝重，渐渐安静下来。陈泽明疑惑抬头，又觉得此举不敬，连忙低目，隐约有些不安。过了片刻，皇帝弯下腰，单手轻轻扶着他右臂，陈泽明顺势站了起来。这过程中没有人敢开口，直到大家最后看明白皇上面上那个淡淡的笑容，人们才如释重负，松了口气。欢呼声轰然而起，谁也不明白刚刚那静得如画面一般的情景是怎么回事。 但面对这两个同样英俊挺拔的青年，人们本能地产生好感，顺其自然地将其理解成了君明臣贤的一幕。只有陈泽明一个人听清了皇帝动作时的耳语： 小看你了。 仔细看过去，皇帝的嘴边有了一丝奇特的笑意。陈泽明一惊，心中忐忑，他不知道该如何来解释这句话和这个笑。皇帝牵着他的手，转身时似是无意地朝吴果说了一句： 爱卿可有事要奏？ 臣无本可奏。 皇帝闻言停身，仔细看了他一眼，吴果身子一抖，几乎要缩到地下去。 那就好。 言罢将陈泽明带到自己的车架前，立刻有太监过来，四肢着地趴在两人身前。陈泽明见他的意思竟然是要自己与他同乘，不由大为惶恐，退了半步，低头抱拳： 臣不敢僭越。 朴吕周遭四十余国近日纷纷派了使臣前来朝拜，你可知为何？ 陈泽明一怔，还不及思索，皇帝已从那人背上踏了上去，坐在金辇中朝他伸出手： 上来。 他为人君时日已经不短，纵然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，在他心情颇好的时候讲出来，依然是不怒自威。陈泽明站在原地怔了片刻，弯腰上车。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